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为什么要活在所谓的真相？爱音乐，爱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99.9 乐台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今天的 Car Mix。 各位好，我是子源。 大家好，我是李亮。 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艺人，我觉得跟往常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往常的话我们可能会请到的这个歌手更多一些。 对对对， 今天的话他不但是歌手，他也是一位演员。如果去年你有看过一部剧的话，叫做余罪，我相信一定会很熟悉。他就是张程，让我们欢迎他。 你听那首南山南。张程，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影视演员，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音乐系。2010年参加湖南卫视选秀娱乐节目《快乐男声》的比赛，获得全国60强。同年为电视剧《说好不分家》演唱片头曲《爱在远方》。2013年主演民国抗战传奇剧《侠探高飞》。2014年主演抗战剧《猛兽列车》。2015年参演年代传奇电视剧《面具侠》。2016年主演悬疑犯罪网络剧《余罪》。同年推出张一山、葛铮合唱的民谣歌曲《落日摇》。同年12月26日推出个人原创单曲《岛》。 我们刚听过了这个介绍了之后，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张程。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程。 张程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相信有很多的问题要跟他来请教和跟他一起来探讨。 对，我知道这个余罪这个好像是前一阵特别火哈。 对，去年的时候特别火的一部剧嘛。那个余罪在里面当时演的这个人物其实也是让我们大家印象很深刻。跟你内心预想的是一样的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去见剧组的时候没有想过大概要演哪个角色，就是听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IP 要拍，然后余罪的小说也特别畅销，后来就去见了制片人春小姐，还有张瑞导演。一开始见到的时候，他们没有给我说我是要演骆驼的，就是说可能整个类型很适合这个戏，来了以后看看适合哪个演哪个，我大概是快要开机前的3天，我才知道我演的这个人叫骆驼。 跟你本人很也会有一些就是类似的地方吗？或者说你怎么去寻找这个人物？ 我觉得首先我从小确实还真的挺喜欢这个电脑啊，包括什么拆这钟表啊，类似于这种活。然后接到这个角色以后，一看大概的一个性格和职业，自己又去学了很多关于这个电脑的东西。然后余罪整个剧组的演员的 WiFi 全都是我一个人装的。到了那儿以后， 这原来是 算是一个有技术的。 对， 因为去了以后，然后一开始 WiFi 不太好，然后说让服务员解决一下。后来春小姐说不用解决，咱这儿不有一修电脑吗？所以就每天晚上都在装 WiFi。 其实合着他是想让你过去修电脑， 找了一修电脑， 主要是干维修。 你说你刚刚说你从小就喜欢拆一些玩具或者拆一些东西哈，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小时我也喜欢拆，但是这个分两类人，就是我是那种拆了之后自己就装不回去的 啊。其实我也装不回去， 我以为你是拆了之后能原封不动的装回去。你私下本人也是一个有点宅的人吗？ 啊，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比较宅的人吧，就我可以大概十几天都不出门，嗯，什么都不用干，就在家里待着就行。 就待着，你也是享受的。 对，这两年越来越宅了。以前喜欢折腾，因为双子座嘛，好奇心比较重。 嗯， 然后这两年可能是年纪大了，开始慢慢的就待着。 哎，你说我年纪大，我好像知道你这个、这个你的资料里边写的你好像是90是吧？ 对，我是90的。 对， 但是你的声音非常成熟。 对， 就是小时候我都老师给我们家打电话，我装我是我父母。打电话，喂，你好，张成家长啊，我说你好，老师哪位？ 哎，最近这个上课这个好像学习不太认真哈，你这个得要看看你这小孩怎么回事。 好嘞，好，老师，我好好教你。我们的问题啊， 这是真事儿，真发生过。 真的是声音从小就像中年人 啊， 然后终于年龄快跟这个声音配套了。 哎，你当时演那个卧底警察是不是也是你的自己的原声？ 原声、 哦， 但是好像声音跟现在不太一样。 对， 好多人问我说、是你自己的声音吗？我说是。 当时导演有特意要求说你这声音不行，得要稍微的再年轻点或者怎么样？ 还真没有，因为其实张瑞导演是一个，他是一个给演员很大空间的人。 嗯， 就包括这个小说里面原著，我们几个警察好像都是广东人。 嗯， 结果后来这正好我和一山和葛正我们仨全是北京人 啊。 嗯， 然后导演想了想，算了，你们也别学粤语了 啊。 我们假设这个警校里面全是从北京招来的学生。 就是临时一看这演员，算了， 对， 我们就改一下吧。 不太好改，就北方人去说带一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真的不太好说。 其实我们说你演戏演了这么多，但是再往前看的话，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歌手嘛。 嗯。 歌手和演员的话，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一样。因为歌手的话，你可能需要把你自己心情的一些东西写进歌里面哈，表达自己的东西。当初最早的时候去唱歌，然后出了这些年也是出了一些单曲，自己感觉歌手和演员的话，你这两个角色你是更享受哪一个？ 其实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嗯， 就是不是说贪心都喜欢，因为我一开始是学音乐的。音乐是我选择的第一份想要做的职业。但是毕业的时候机缘巧合变成了演员，然后慢慢的这几年在工作中找到了特别多的乐趣。就是演员这个行业它是不可复制的，像音乐，我可以在平时无论我是否办演出，无论我发不发单曲，我都可以去写歌，然后可以去唱歌，可以去弹琴。但是演戏的话，只有成为演员才有机会演戏，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对，所以就体验感不一样，演员可能会更珍惜吧。很多很多机会只有一次，但音乐这个东西灵感是只要你还热爱它，它一直都会有。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张成，刚才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他做演员的一些事情哈。我们也提到他是一位歌手，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会儿要跟你一起来听一首他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跟你一起来聊。这会儿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落日摇》，一会儿回来我要听他是怎么来介绍这首歌的哈。我们一会儿聊。 你看天色渐渐暗，你看夕阳渐渐暖，你看星光线一段，聚散两难。你说时光走太慢，你说晚风吹遗憾，你说会有的彼岸独影阑珊。你听那首南山南，你听那熟悉的春蝉，你听多宝在呼喊，只守两端。我看你眼中的不安，我说相遇并不晚，我听忧伤的轻叹，落日为伴。 渐渐暗，你看夕阳渐渐暖，你看星光线一段，聚散两难。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You really got me going. Can't buy me love. So sexy, you never gonna feel.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Car Mix.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Car Mix， 我是子源。 大家好，我是李亮。 嗯，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程，让他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他这个做演员还有歌手的一些故事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落日摇》，其实也是《余罪》里面的一首宣传曲，对不对？ 对对对。 你自己作词作曲的？ 对。 当时是先有了这个歌，然后发现有了这个剧配到一块的，还是说是专门为这个剧写的这首歌？ 当时是我在剧组写的这首歌，但不是为了《余罪》写的 啊。 就是有一天我们拍完戏，然后拍了一场好像哥几个打闹的戏啊，就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就是青春的感觉。然后正好在转场去晚上的路上，我就在一辆面包车上，然后我在想要不写首歌吧，但是身边也没有琴，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跟孙佳宇说，就是演安家路的那个演员，我说你先别搭理我，我要写个歌。然后就拿手机就顺着往下写歌词，这个歌词整个从我开始写到写完大概5分钟，然后从开始写这个歌词到写完曲子15分钟 啊。 就是转场的路上，我就这首歌写出来了。 那就是突然间灵感来了，是吧？ 对，就是可能积累，或者触景生情，到这个位置了就写出来了。 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现在听到版本是有跟张一山一起来合唱的。 对，一张歌唱。 对， 对，因为我在组里面的时候，自己拿 pad 做了一个 demo 给大家听。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余罪的制片人听到了这个曲子，他特别喜欢，然后他说能不能。这个曲子余罪来用，然后正好我也是在那段经历里面写的东西，后来就邀请了一山和葛铮我们一块儿唱，因为都是戏里面就是好兄弟，生活中也是好朋友，然后再加上他们也还挺喜欢这首歌的，所以最后就变成三个北京人唱的一个北京式民谣。 说起唱歌，你不但发歌，然后其实我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办了一场个人的音乐会。 对，算是实现了一个愿望吧。 对，是怎么想的？会突然间要去办一个音乐会？ 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因为上学的时候我们大一老师让写一个纸条，就是你想干什么。我那个专业是一个幕后专业，大家写的要么就是成为优秀的制作人，要么就成为电视台的优秀编导。只有我自己写了一个我想当艺人，老师就说你是不是有病。我说老师怎么了，他说你唱的比你好的人多，长得比你帅的也多，凭什么你当艺人？我说老师艺人也很多， 就比你差的还很多。 然后就等到大四的时候，当时就确定了要进入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赢了，我什么时候开了演唱会才算下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我什么时候拿了影帝之类的，巴拉巴拉，就是先把这牛吹一吹嘛，实现不了再说嘛。 我理想还是要有。 对，我觉得好像在你这个年纪，我觉得做演员的挺多哈，但是又做演员又能开个人音乐会， 对， 这个太少了。 对 对，这个可能现在的年轻演员比较多的是他心思都在演戏上了，然后我是一个玩闹心比较重的人，我觉得好多事情不怕不精，不精可以学，但是要去试。就像做音乐做这场演出，就是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我演出，这是我第一场。然后我是一个演员的演员，你去办演出有没有人看，这是完全没有把握的，除非你是特别特别特别有名的演员。 对， 但是事实证明 还不错。 对，还挺多人是在微博上听我自己弹的翻唱，然后关注到我的。 我看这个个人的音乐会也有请到一些好友，马迪是吗？ 对，马迪。 请到他的时候，他当时也是就是你说哎，我有一个，这是怎么一个过程邀请他来参加的？ 是这样，因为我是他的听众，我们俩在成为好朋友之前，我就特别喜欢他的歌，然后在认识之后，我就想办演出了嘛，那自己的好朋友又是特别欣赏的音乐人，首先想邀请他去看，第二我想唱他的歌，所以我要尊重版权嘛， 我就问他，我说马老板，我想唱你的歌，然后这个需不需要出一个书面文件什么的？我不用，你给我发一微信就行了。 他觉得你这样还挺尊重的，是吧？据说他有一次告了那个谁， 哎，是有有这个故事， 是这个是有双方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出于翻唱者角度，要尊重原唱者的这个意愿，那这个这就没问题。然后后来就邀请来了，也是想。算是一个汇报交流吧，因为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会经常给我很多特别好的建议。 对，你觉得他本人怎么样？当时， 啊，特别好。 哦， 他是属于这样，他不像我这种特别特别开朗，但是他也不沉默，是要看时间和对面的人而决定 聊什么话题也是。 对对对，就是 一性情中人。 哎，对，他可能是只要跟他好的话，就关系特别好。他是一个很照顾人的人，而且心特别细。 去年应该也是在这个音乐会前两周的样子，我看你发了一个新的单曲叫岛。 对， 这首歌也是自己去写自己谱曲的这些东西。 对，这个是送给我自己的歌。 它是大概是要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写岛的时候有一点抑郁症，然后就不愿意跟人说话，所以歌词就好多都是跟自己说的。对，大概就一开始是这样，后 我感觉像一孤岛是吧？ 对啊，这个理解有点 那后来吧，我写完主歌和副歌以后，中间不还有一段啦啦啦吗？写完主歌副歌是一年多之前，然后后来病好了，然后人也变得开朗起来了，中间又加了一段比较 好。那意思就是副歌根据你的病情。 对，这个可以完全看，这首歌可以应该是可以完全看到张程那个从这个 治疗室。 对对 那咱们听一下吧。 我们来听一下张程的治疗室啊，一起来听首岛。 我曾经生存在那一座岛，那儿没有尘埃，没有喧嚣，那儿藏着我的青春年少，那儿飘着你最爱的歌谣，那儿做错事情不会被嘲笑，那儿只有海岸和飞鸟，那儿没有年少无知的烦恼，那儿就是我的天涯海角。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Car Mix， 我是子源。 大家好，我是李亮。 今天我们 我是张程。 哎， 对，张程， 对张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张程。今天聊得特别开心，因为聊了他的戏，然后聊了他的音乐。我觉得音乐其实我特别期待在未来能够除了看到你在荧幕上的一些表现，也能够拿到你的专辑去听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岛》，会有那种意味在里面，就是感觉是有一点点的孤立，然后有一点点的那种 说不上是寂寞，但是可以感觉到当时的那种的心境上面的一些变化哈。其实关于做专辑的话，还有做音乐，你刚刚也说是在未来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在戏剧方面的话，也是一直在没有抛弃嘛，没有放下嘛。 对，就主业嘛，我是一个演员 啊，对，我 还以为说你主业是个音乐人。 哎，对，其实我这个问题又想再问回来，就是演员和音乐人这两个东西。你是如何去权衡它的？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应该是要有一个 对 重一点，有一个轻一点，或者有一个怎么样一点，有一个 录什么节目我就是什么身份。 其实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知道？你看这个身份的啊，这个演员啊，他应该其实他是有一种表演欲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音乐人，他是属于很内的。向内心走的内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演员啊，当然也有像梁朝伟，他是走内的，对吧？你是不是这个类型？是吧？ 没有，因为双子座嘛。 哎，对，我刚也想说， 双子座， 我刚也想说，因为他是双子座，就是他还有两面性。 对， 你相信星座这东西吗？ 我还挺信的。 所以就是你也觉得双子座是造就了你，也可以做演员，也可以做歌手的这么一个。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好奇心重嘛，又好玩，然后什么也不怕。 今年马上在3月到4月间的时候，有另外一部戏要上了，对不对？ 对，国家行动， 国家行动，它会是在央视上吗？ 央视上， 央视八套， 八套还是一套，我也不太确定。啊、对， 国家行动，可以跟我们大概的讲一下这部戏吗？ 还是一个警察题材。 对，我听 你是在里边演什么？ 还是警察吧？ 还是 警察？ 你这是警察专业户。 对， 我跟同学说，我说我毕业不是去演戏了，我是分到派出所当警察去了。我就是老调动，有时候在这派出所，有时候在这个， 有时候在这个城市，有时候到那个城市。 哎，那你有没有升级啊？都是片警吗？ 没有，这回升级了， 升级了， 这回是刑警队了。 哦，刑警队， 我这个厉害了。 对， 我其实演警察演到最后，应该从一开始演到最后一点点的去这个演经验更多，其实对警察的这种理解应该会变得一点点不一样吧。 对，其实就真的习惯了。我去大理的时候，本地派出所所长问我说：“小伙子，你是当警察的吧？你不是演戏的吧？”就是习惯了， 思维太缜密了，有的时候 是真警察看我都像警察。他问我你是警校毕业的吧？我说那个中国传媒大学好像不算警校。 我严谨会不会觉得有会不会担心说自己一直都演这个警察，然后戏路可能之后大家就会认定你说，哎，你一出来就是一个警察的这么一个印象在这边，会担心这个吗？ 其实还好，因为就我演的警察都不是什么正经警察，这回这警察是一个非常正经的一个警察，但之前都包括余罪，包括某车列车那会儿，都是挺开朗的人，然后也真的是啊机缘巧合，大家现在喜欢看警察的故事，所以警察题材特别多。也不是我非得演警察，人家一过来找我就是警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我们今年马上要看到的这个《国家行动》的这部剧之外，2017年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新的计划吗？ 2017年应该会尽量多拍作品吧。因为今年是，曾经有一个前辈跟我说过，他说男演员到了26、27岁，再不出点成绩就准备洗洗睡了。 嗨， 我要是再不成绩，差不多我已经半条腿埋被窝里了。现在， 看来是做演员的艺术生命很短暂。 就是现在是他的这个事业上升期， 对， 就是好时光嘛。然后再加上 对，其实你做音乐更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做音乐他的长寿啊，他生命更长。 我觉得他现在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就是音乐和演员他都已经兼顾到了。刚刚说了你马上要上这部新戏叫《国家行动》，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叫做《你是年少的欢喜》。 对， 这首歌是出于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会发这首歌呢？当然选在情人节前头啊。 这首歌是这样啊，这首歌是我的吉他手写的啊，然后他之前自己录了一个版本，我一听就特别喜欢，但是他自己的乐队吧，他们是偏英伦风的，就不适合这种清新的东西。他自己又不发歌，我说那就我发了算了，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弹琴去试了一下，稍微做一些修改，包括调整，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而且，这个浪漫的节日嘛，送大家一首浪漫的歌，每个人都有喜欢的少年嘛，对不对？ 我本来想问，这是不是你的个人的情感？好像不是你写的，对吧？ 不是我写的。 哦，那我就没法问了。 不是我的。 也可以问说，那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投入到自己过往的一些故事和情感进去？ 我是给自己唱的。我喜欢的少年是我自己。 这首歌名特别有意思哦。如果是正着念的话，你是年少的欢喜。 对， 反过来念的话是 喜欢的 少 年 是你。 特别的有一个觉得会让人记住他哈。我们到最后的这会儿时间要跟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你是年少的欢喜》。 就刚刚你那个《你是年少的欢喜》这首歌在哪能听到呢？ 这首歌网易云， 网易音乐， 网易云。 我觉得也可以关注张程的那个微博， 对，我的微博， 对，微博搜怎么搜？ 我的微博名是张程 Rizzo，RIZZO，Rizzo。 嗯，在张程的微博上面可以了解到他的动态。再次感谢张程做客我们的 Car Mix。希望在不远的未来能够带着你的新专辑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的，谢谢， 谢谢，谢谢，我是子源。 今天又到来了， 今天到这了。 早已忘记那段熟悉的旋律，可每当九月来临，秋风便会唱起。那时我们眼神清澈，对未来从没担心过。你转过身望着我，我唱起这首歌。你是年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希望你不会忘记今天我哼的歌曲。起波澜，不知道别的话太伤感，失望不到彼岸。我们喜欢的歌在响，我们乘凉的树在长，我们都奔向远方，只是不同方向。你是年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希望你还没忘记那天我哼的歌曲。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希望你还没忘记那天我哼的歌曲。是我和你，可那旋律依然清晰。